加上研究所希望釋除公眾對於個人資料洩漏的疑慮，重設系統加密時和二維碼等。巴西過去一日新增超過45,000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再有1214人死亡，累計病例超過1,800,000宗，突破70,000人死亡，是繼美國之後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聖保羅仍然是疫情重災區，州長宣布將目前實施的隔離令再次延長，直至今個月30日。聖保羅州的酒吧、餐廳和美容院已經重新開放，商場亦都可以延長每日營業時間至6小時。州長強調不意味可以放鬆防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下午是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车龙一大消散。咁但系反方向龙翔道去翻观塘，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松屋村。而在鲤鱼门道较早前的工程就已经完成，去东隧方向近住游丽村的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九把刀编剧林依晨、柯震东、黄大陆主演的英雄爱情电影上画，导演戚家基分享这个王牌阵容是怎样诞生。 嗰阵时2008年仲搞紧陈可辛嗰啲电影嘅时候，想做一部 superhero 嘅中文片。咁当时其实九把刀就系一个台湾网络作家，佢自己系想做那些年嘅，但系就未做。我系嗰阵时去揾佢，佢就帮我哋做编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二台夏日心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 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大话嘅嘢唔一定净系情侣间先会发生嘅。 原谅再赦免自己走。 表面上呢首好像是一般的情歌，但事实它是一首亲情歌，对照着它剧中和家姐的亲情线。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图。 能在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连诗雅、小芳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两点几多？ 十一啦， 报埋天气 啦，十一分啦，唔系十一啦，十一分。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啦。 好啦，咁啊喺呢个嘅大热天时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就要 补充水分啊， 唔系戴翻好个口罩嘅。 哦， 系啊，因为寻日咧见到几个奇景嘅，唔系我见到其中。都算见到奇景嘅。咁第一个呢就返到中大。 係。 咁见到一啲叫做外国，应该係外国嘅学生啦。 学生。 啊唔係喎，呢、這个时候都冇，我唔知呢，外国学生嚟嘅，睇个 feel 係。係啦。因为但佢黄皮肤嘅。 OK。 係啦，但你大概係分到佢嚟自边度㗎嘛。 嗯。 即係就算佢黄皮肤，佢可以係外国嚟嘅，未必係嗰啲内地生嚟㗎嘛。 係。 係啦。咁就冇戴口罩嘅。同埋衣着性感度咧，有啲都冇咗。 咩叫有啲都冇咗？ 系啦，咁所以就提大家 戴 翻个口罩啦。咁、嗯、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寻日咧同咗个 friend 咧落去旺角嗰度咧就买嘢。 哦，今次又买咩咧？ 我寻日买咩？我寻日哦，咪后话你知。 OK，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见到好多嘅。我覺得啦，目測啦，都唔係嘅，年輕人都有嘅，但個比例大概73:3啦，七成嘅40至50歲以上嘅中年男士咧，係有戴口罩嘅， 係， 只不過口罩唔喺個口嗰度嘅啫， 佢戴咗喺咩下巴？ 下巴嗰度， 哦， 係啦，或者晾咗喺個手臂嗰度咯，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翹喺個手臂㗎。 哦，係啊，我見到呢種式嘅戴法喺餐廳嗰度好多都係咁當護罩咁戴啦， 戴起個護罩爭罩爭罩添喎，叫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個 friend 咧就戴咗口罩嘅。 嗯。 咁我知道佢食緊糖嘅、 嗯， 即係食緊嗰啲唔知潤喉糖，總之係唔係軟糖嚟嘅， 係含住嘅， 係含住喺度啦。居然無啦啦咳喎，即係我同佢出咗成日街，佢都冇咳，但我 feel 到佢嗰種咳咧係 俗親， 係啦，即係嗰種即係你 feel 到俗親嗰種咳係唔同噶嘛，係你停唔到，同埋你開始有啲飆眼水嗰種噶嘛，咁、我見到佢開始咳咧。佢系嗰种俗亲嘅，即系近亲啊，可能吞口水近亲嗰种咳啦。 系， 咁、那个阿叔咧系不为所动嘅， 咁 冇嘢，完全冇嘢，继续唔戴口罩， 咁犀利， 不得了啦，系咪先？但呢个时候佢隔篱有个太太嘅， 系 应该系佢太太嚟嘅。你做咩唔戴翻个口罩啫？ 我闹佢啦， 闹佢啦，开始俾人闹啦，跟住就话热啊嘛，热条命紧要定系热紧要啊？就开始闹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死死地戴翻个口罩。我话咧，但佢即系我哋。四个人啦，我称之为四个人啦、 啊。 头嗰三分钟咧，佢哋有倾有讲咧，个太太都冇叫佢先生要戴翻个口罩 噶， 系直至我 friend 含下个糖嘅时候，逐亲 开 始咳嘅时候咧， 佢老婆就開始有微言啦。 哦，即係嗰下先至感覺到 有危機啦， 係啦，即係好地地嘅話，佢應該係冇所謂嘅。 佢應該係覺得嗯，真係熱啊嘛，咁咪唔戴口罩咯。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兩樣嘢，第一樣嘢。就是遇到危机大家是会开始害怕的。 是即是死到臨 頭。就像这牌咁大家又开始害怕啦。咁所以就提大家戴返口罩啦。第二样嘢咩呢就是男人无论去到咩年纪都係怕老婆嘅。你唔好以为啲四五十岁嘅阿叔大无畏咁样行出嚟。 通常出嚟。 炸炸喺球场嗰度。点呀踢波呀嚟呀咁样噶嘛，系咪先？ 其实佢翻到屋企， 翻屋企 都系俾老婆闹嘅时候。 但系佢哋，但系佢哋好劲嘅，佢哋，佢哋嗱，通常我发现啊，就算佢哋怕老婆，佢哋唔出声嘅。 即系譬如你嗰个 case， 嗰个老公系只系死死地气戴翻好口罩， 佢哋唔讲嘢嘅。因为如果佢再讲嘢嘅话咧，佢知道会俾人再闹多两钱重。 嗯， 咁就再样衰啲嘅， 即系为免暴露弱点，俾老婆再搵位入。 即我直情好，我做，我起码有种型格喺度嘛， 啊、 就好 做啊， 做啊，但你 feel 到唔系噶嘛？但系佢哋好多人有一种嘅历练咧，系知道系唔好再驳嘴噶啦。 哦，咁我都见呢啲情况， 你好多系唔驳嘴噶。 但系问题系咧，我试过见过一个又系应该四五十岁左右嘅嗰、那个男士啊，即系老公啊，称之为又系俾老婆喺街嗰度行紧嘅时候，佢老婆喺隔篱系咁咦我我。咁我男人咧都系用一个方法，佢唔出声噶啦，即系尝试收埋自己嘅表情，但系佢收唔晒，佢个样子有一丝我喺旁人嘅角度睇啊， 有丝抖动， 同埋有少少唔好满意咁， 系系系， 就成为咗个弱点啦。然后你会再 唔满意啊？ 系啦，就系呢啲啊，做咩唔出声啊？吓，讲啊，又唔满意讲啊咁，因为佢个样子出卖咗佢。所以你除咗管理好令到自己唔反驳之外，你嘅情绪同表情要管理。 所以怕老婆呢样嘢咧，系唔关年龄事嘅啫，系睇人嘅啫。我觉得系睇人嘅，你与生俱来。你呢一世系唔怕咧，你呢世都唔怕嘅。 系， 但你系怕嘅话咧， 你呢世都怕， 你系怕一世嘅。我只可以咁答你，阿叔都系戴翻好个口罩啦。好，出错歌。老婆恐怖啲，定系娑婆恐怖啲？ 娑婆嘅世界有十恶，但你老婆好恶。 可唔可以揾阿陈雷改咗呢一首歌？陈雷嘅最新派台歌《老婆》， 老婆 我哋 propose 俾相关嘅唱片同事听啦。我觉得 OK 噶，我可以做前嗰啲咦啊嘛咦啊嘛咦啊，系咪唔信？ 别理会行或天光走成了谁在说梦话，愿时刻等茶，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宝，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已飞黄道破。那中道灯最先为送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叫你为我效劳。 着同我，不必蹉跎，要爱就安排，真于娑婆，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量度，这生活应已赤裸，到死不必再带走寂寞，千万门门外看，管堕落为乐，抛开苍天与众生，那因为早被挖走内脏。什么不舍人，土里几代人，都已别负痴狂，躲着人肉吧，魔鬼尽管去落极古马，哪去不留，带我继续同于咒骂。 欢迎来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 Woo! Woo! Woo! Woo! 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个星期的故事主题是西游记，两位参赛者都是四师徒在路上遇到的妖精，不过他们生性善良，所以没有被大圣爷收服。他们居住的地方南辕北辙，一个居住在湿润的河流，一个居住在干燥的沙漠。他们分别是好湿的湿丁和好干的干精。两位妖精难得这么远水路来到比赛，究竟他们怎样演绎呢？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湿润地区的湿精，我除了是一位妖精之外，我还是一间旅行社的员工来的。让我同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我们旅行社推出的两日一夜体验之旅。话说我们的旅行社创办人四师徒为了更加了解西域的一些文化，就搭上了这个西游记。一路上他们了解了很多不同西域文化的东西，也都见到很多旅游景点，就举办了我们这个两日一夜西游体验之旅。等我同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体验之旅的行程是怎样的。一开始我们第一日的 call time 是朝头早十点钟，在罗湖口岸那里我们就会集合的了。之后呢就会有专车接送，送大家去到第一站。第一站是最啱这么多位的骨精，叫做三打白骨精强，用西域最流行的按摩、推拿和拍骨三种不同方法令你舒服一下。之后呢我们两点零钟就会吃个饭。这一餐呢是水果餐来的，果盘任拎，而且包保所有的水果呢都是来自花果山新鲜采摘的。第二站呢就适合一些一家大小带着细路过去的了，红鞋儿童游乐场，不单止可以给一班的细路哥放电之外呢，最尾仲会有一个嘅家长分享会嘅，等阿铁线公主同埋牛魔王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要教训一啲好似红孩儿咁百厌嘅儿童可以点算好，包保可以令到咁多位家长受益不浅嘅。好啦，第三个行程咁咁啱就系啲细路哥放晒电嘅时候，就系、是、去到我哋嘅神秘活动啦，只限成年人啫，女儿国歌舞表演。当然啦，来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自由时间来的，而且那个消费呢都是要自备的，那麻烦这么多位团友自己留意啦。那之后几点解散呢都会在那里解散的，那你们做些什么呢我们旅行社就不知道啦。那第二招呢放心，都鉴于大家呢可能玩得晏啊，所以我们第二招呢 call time 会晏些少的，11点钟呢在酒店那里 call time。 咁一瞓醒咧，我哋就会有专车送大家去到火焰山焗桑拿，咁啊将一晚嘅疲累咧可以焗晒出嚟。咁午餐咧就系呢个海鲜自助餐，分别系嚟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西海龙王同北海龙王四海龙王入边嘅一啲虾兵蟹将，包保一定系新鲜揾翻嚟噶。咁最尾两点零钟就系最后一站啦，我哋会送大家去到盘丝动物园，喺入边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蜘蛛，任你睇任你玩，仲可以近距离接触添。咁如果咁多位团友有兴趣嘅话咧，请即报名啦！我哋包保呢个两日一夜西游记体验之旅咧，系唔会另外收导游费啦、小费啦，亦都唔会强迫消费噶。记住人数有限，有兴趣嘅就快啲报名啦！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干政，欢迎大家收看西游记。相会睇到唐僧四师徒攀山越岭，终于来到白虎岭。相传这里有白骨精出没，听说法力还很高强，因为这里的人有句说话流传，就是骨精强骨精强，白骨精真的是好强。究竟他们四师徒又会遇上什么事件呢？他们来到白虎岭，第一时间就找了一间客栈放低行装，大师兄就吩咐了老二和老三去市集那里看看什么环境了。隔了一个时辰之后，老三就很紧张地跑了回来客栈大叫，师傅，大师兄， 老二出了事啊。悟空听到之后就跟住沙僧出咗去睇咩事啦。去到市集，悟空就见到八戒喺街上面周围扑向啲女人，望落去好似同平时都一样，但原来八戒唔小心中咗白骨精嘅催眠术，都变咗做骨精啊，仲要系好邪嗰种骨精添，直头一阵邪气围绕住八戒嘅身体。悟空见到咁嘅情况，谂都冇谂啊，就拎到佢支如意金刚棒出嚟，一棒就打晕了八戒了。突然现场就出现了一把笑声，哈 哈哈哈，孙悟空，估不到你连师弟都不留手啊，我欣赏你，哈哈哈哈，但我今日就要攞你命，然后食唐僧肉。 呢头都未讲完，悟空就转身一挥他支金刚棒，打死了身后一个婆婆了。周围的人都被悟空的这个举动吓亲，原来这个阿婆是白骨精假扮的，果然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哟，白骨精啫嘛，使乜惊啊？ 讲完呢句指定对白，悟空就谂住啊，白骨精都搞掂，就同沙僧孭翻八戒翻去客栈啦。点知市集又出现一阵骚动、啊。 So don't yammer, listen to it every day. 现场的人不是在这里唱歌，也都不是播骚动音乐，原来现场的人全部都是白骨精的化身，他们全部打回原形，一涌而上，誓要为同伴报仇。只见悟空掹了一针毛出来一吹，变了一堆分身出来，这一堆分身一人一棒就打死了白骨精了，连同一开头打死那只悟空一个人，一共打了36只白骨精。这个就是非常出名的故事三打白骨精了。孙悟空又一次化险为夷，保护了唐三藏了。欲知后事如何，就要看下回分解了。 这次比赛真的很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们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的一页。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的参赛者投下神圣的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不要对号入座啊。 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我几中意嗰个三打白骨精、啊。 总共三 AKB 四十八之后有白骨精 36 喎 36 不过 by the way 咧 ，Kitty 有个地下版嘅介绍啊，但唔出得街， 可惜可惜 可惜可惜，我哋自己珍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出，本港新增至少20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一名科大实验室职员确诊。另外，入境处表示，一名驻守深圳湾管制站嘅27岁男处理高级入境事务助理员，寻晚接获通知初步确诊。佢主要负责为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最近一次执行职务系本星期三，随后两日休假。他在星期四朝早前往政府诊所求医，星期五朝早提交测试样本，至深夜获通知初步确诊，随即在凌晨由救护车送院治疗。该名人员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探测体温正常和遵守其他防疫措施。卫生防护中心正尝试了解他的感染原因和有否密切接触人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个教育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的问题可能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问题。他表示清楚看到有反中央、反政府的势力通过不同途径渗透校园，社会上媒体对国家的负面报道、对历史的错误表述、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肆意抹黑，都反映在教材、课堂教学、考试题目、学生的课外活动等等。他说，港区国安法两条条文直接与学校有关，指国家安全不是单一议题，所以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制定计划，全面在学校开展港区国安法和国歌法等教育。他表示，经过暴力洗礼的青年人似乎习惯用口号和抗争表达己见和争取利益，别有用心的文宣将暴力合理化，将任何管治机构和从集体利益出发的考虑妖魔化为极权，误以为持续破坏，把违法抗争行为合理化和恒常化，就可以逼政府让步。民主派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投票时间延至中午12点几。咁喺石硖尾其中一个服务站，有10多名市民排队等候，有工作人员为市民讲解投票流程。负责统筹嘅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寻日警方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之后，与技术团队同埋研究所商讨之后，决定公布初选投票结果后，立即销毁所有透过投票系统收集嘅个人资料，希望市民放心。戴耀廷表示，昨日警方在电脑抄走一些资料，但相关电脑与初选的电脑系统无关，强调搜查行动不会影响今明两日的初选。至于原定9点的初选投票要延后，戴耀廷解释，他们要跟律师了解搜查令范围，亦要观察警员进入办公室系统导致无法抽身进行初选的最后准备工作，包括同票站的联络，加上研究所希望释除公众对于个人资料泄漏的疑虑，重设系统、加密匙和二维码等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松屋村。在龙翔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段的快线封闭，龙尾呈祥道近松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带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李郑屋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开头觉得佢好斯文，之后做完访问之后，哦，原来佢都几识笑人。 我是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啊，佢我哋今日个嘉宾啊，佢已经忍唔住自己对住支麦讲紧嘢啦。今日我哋我是你啲后援会咧，叫做 复工 复工啦，封关后我哋而家解封啦。 系， 我哋呢边都封关啦，之前而家解封翻啦。 呢个系有个听众要求嘅， 系、哦、啊， 系啊， 有听众叫我哋可唔可以访问今日呢个女嘉宾啊？ 真噶、 啊，真噶、 啊，佢、啊、真系 message 你睇啊， 系啊，佢话可唔可以访问阿 Kate 伍希贤啊？咁我哋就揾咗你出嚟啦。 有个叫 Almond 嘅人咯、 啊，系。 系啊，佢 send 晒你啲资料俾我哋。 真啊！ 系啊，你几大啊？住边佢都知道、啊。唔系讲下笑啫，冇啊。 你知头先嗰只眼？佢只眼头先擘到几大？我住边咧？ 佢纯粹 send 咗你 Instagram 同埋你嘅 page 啫，放心。 好惊佢啱啱个样。所以今日我自己啲后援会嘅嘉宾咧，系有阿 Kate 伍希贤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啦、啊，咁啊睇你一啲，譬如 YouTube channel 等等，都会见你叫自己叫 Kate 仔嘅。咁我今日就叫你做 Kate 仔啦。 点样叫 Kate？Kate 做波仔啊， 好核突啦！佢叫一仔啊，咁 样 好核突。我想知咧，因为平时啲女嘉宾咧，即做访问之前咧，通常都会企喺度谂下啊，一阵啲问题点答啊，因为我哋都会同佢倾一倾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但阿 K 姐唔好叫 K 仔， 叫翻 K 姐。 阿 K 姐，我见佢好似一个阿叔咁样咧。 因 为佢个动作系两只手叉咗喺后边啦，跟住喺度巡我哋 office。 哦，我知啊，即系好似睇人捉象棋嗰啲 啊。我想知道你喺度巡啲咩咧？ 系啊，系咪喺个新环境你就好中意？ 我就要好中意观察咯。 咁你啱啱咪睇到啲咩？因为佢喺度巡啦，系巡入去我哋嘅 bench 啦，跟住巡翻出嚟啦，巡入去我哋老板嗰边嘅 office 喺度巡啦。然后佢真系两只手摆后边喺度巡噶。 系啊。有冇啲咩观察咁样样咧？ 哦，原来一个电台嘅 office 系咁样嘅，咁咯，未嚟过嘛，咪睇下咯。喂，大佬，你好似博物馆咁，你都要行嚟行去先知啊，大佬啊！ 但我第一下咧，我唔知点解啊，我第一下觉得佢有嗰啲咩阴阳眼啊，喺度睄下，因为呢度咧。 呢度啦， 系啊， 跟住嗰边啦，即系你巡嗰啲位，全部都系听讲话出过 阴气位 啊！真噶、 啊，我以为你睇到嘅都巡嗰啲， 好似 师傅啊都巡咁样，你争在未拎个罗庚出嚟啊？ 有冇感觉到啲咩咧？阿师傅， 系咪？ 阿 K 师傅啱啱有冇感觉到啲咩咧？ 冇，几安静，嗯。 第一印象。 看看你对我们的观察完之后，即是短短 几个字啦，是的，去估这件事，看看你估不估到了。刚刚他可能会双手把后面望一望我们的样子。嗯，阿一这个人这样。就是给你估一下我和阿一呢哪一个人其实是喜欢粉红色头发的女仔。因为 Kate 今天呢上来的时候这个造型就是一个粉红色短头发。 是啊。 那我见在你 IG 都是最近这两三张相左右就转了这个发型了。是啊。 是啊。 是 啊 个原因是做什么无啦啦会转了这个发型 自己开心啦。 但之前不开心的。 佢唔開心咗十幾廿年 啦，洗吹咁樣， 係啊！我嘅人生唔係太開心，揾啲嘢開心下咯。 就決定嗯，要改變自己咁樣。 係啦，係呢一樣嘢有咩令你咁開心咧？即係你想染好耐嘅其實。 我見上網見到有啲女仔啲頭有粉紅色頭髮，佢幾靚喎。 嚇！ 咁啊，我又想試一下。 但唔係話會好傷頭髮嘅咩？即係漂過啊，又成啊。 睇你用啲咩材料啦。 嗯，你係用。 用咩物料 啊？顏色咁樣， 水彩浸落去。你用咩物料？ 係咯，你講到咁，我哋係支染髮劑嘅。 咁我髮型師推介，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唔會係咁甩頭髮，因為有啲人就會係咁甩頭髮，佢走去植髮噶嘛。我聽過有啲， 我啲同事冇染過頭髮都要植髮， 係啊，因為佢都開始甩得多。 但係翻到屋企，屋企人見到有冇？ 就会定咗咯，我妈见到我就，哇！你搞咩啊？ 跟住你又答翻我开心啊，开心啊，我开心啊，好简单啫嘛。好啦，咁啊，你估下我同阿一，即系你可以观察一下咁样样。你觉得我哋两个边个似系中意粉红色头发嘅女仔？ 我觉得系一仔啊， 一仔 个原因系 一仔 个原因系因为我有留意过你哋嘅衣着啦，我觉得一仔着啲衫比较穿。即比較鮮豔啊！即我覺得佢嘅，我覺得佢嘅接受程度應該係會一般人大啲咯。 我今日著咗件 同埋佢 巴黎聖日耳門啊， 佢嗰啲鞋咧，佢對鞋咧係紅色同加藍色啦。其實正常人咧好少買呢隻色嘅人，因為咧因為安全啊嘛，因為易襯衫啊嘛。但係咧佢係買一啲好鮮色顏色嘅鞋啦，咁我就覺得佢好大膽啦。咁我就覺得佢應該係中意粉紅色頭髮嘅女仔啦。 唔係衫就係我覺得呢件好特別嘅啫，巴黎聖日耳門，但係佢係諗住呢個係咪？Michael Jordan 的 logo， 篮球 logo 嚟咁啊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 ，Jordan。 咁我觉得好特别啦， 荧光橙。 咁又对鞋，因为特价得翻呢只色可以拣。 原来咁， 系即刻颓咗啊 ！K， 系原来咁， 仲以为谂住啊分析得都几好啊， 分析得几好， 系啊。咁有冇令到你想转鞋咧？定系你都觉得呢个分析都系好正确？你觉得自己 忠于自己啦， 系都系拣阿一， 系 好真啲嘅答案， 你啱嘅， 啱咗。 好嘢， 你冇睇温片，我唔使自己 加 effect 啊！佢好开心， 佢自己 Q 咗个 effect 出嚟，好嘢，答得好。 因为我系第一个女朋友叫我试下着粉红色，咁就我就开始都几多粉红色嘅嘢喺身上边， 中意咗啦。 又未到中意嘅，即系试咗之后觉得都唔系咁差啫，咁样咁就试多咗。咁本身我都系姣底嚟嘅， 都睇得出。 你又点睇得出咧？我又想知道，佢隻手又准备要摆后面，我都睇得 佢真系个风趣师傅嚟，睇相啊！佢今日上嚟， 点解你会话你都睇得出咧？系 点讲咧？刚强嘅气息比较弱啲嘅，即系对比一个好 man 个，哇，好多肌肉嗰啲男人嚟噶， 系 咁样咯，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都可以嘅，我有时都会嗲下波性嘅， 都好应该系嗲女朋友嗰啲嚟嘅，系咪中意？ 你有冇嗲女朋友咧？ 系啊，你会唔会嗲女？定系女朋友嗲你多啲？ 冇啊，我哋两个都冇咗呢样嘢咯。 有冇曾经出现过？突然之间，阿 K 发现到你爱情嘅危机，即系两个冇再嗲，冇再嗲对方， 再嗲咯。 你曾经有冇出现过？其实因为我见佢同佢女朋友啲相处咧，都系嗰啲学嚟学去，唔系 唔系学嚟学去嘅，单方面被学，然后单方面出声咁样样。又真系冇乜出现过，你有冇你拍拖咁？ 私底下都冇喎，私底下可能头个一头半个月嗰啲有，但都唔系好劲嗰啲嚟噶。 你试下嗲下佢咯。 但系我系中意嗲嘅女仔喎，反而 你中意嗲嘅女仔 系啊，好中意嗲嘅女仔嘅。 吓，阿 Kit 你算唔算系啊？你觉得自己系咪嗲嘅女仔？因为我睇啲片声、嗯，即系你把声咧， 娇滴嘅， 娇滴滴嗰啲，系啊。 嗯、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呢？ 不是， 不算是的， 不算是随着那个情绪的变化、 嗯、 去做咯，不会很刻意。 那 你是什么类型的女仔呢？应该形容自己为 都是癫癫得得啊，好过瘾 过瘾我第一次听我 形容自己 什么星座 你形容自己过瘾 我真的觉得这个形容词是比如其实我那时候挺漂亮女再有自信啲， 再过瘾啲， 过瘾。 唔系呢个系我超过一个朋友同我讲形容我嗰个形容词嚟噶。 过瘾 语气系点先？啊，你几过瘾、 啊？你都几过瘾咯、啊。 咁佢个 term 所以系啊，你几得意喎， 即系好似润利咁样可以系， 可能系啦。 即系哇，真系过瘾啊！同埋啊，你几过瘾喎，咁样谂嘢 嘅。啊，系咩、啊？我觉得佢系正面嘅， 正面嘅， 唔系笑我嘅。是觉得我得意的 你试下回想 是 啊你想回去的东西 刚刚静了两秒是的 说服自己是的 拍拖的世界呢即 都 是这 样 的、 不是的要看那个男仔、如果那个男仔 即是男仔想过什么人你就骗什么人过 他是一个很文静我都可以很文静的即系佢冇乜嘢讲嘅，冇反应嘅，咁我咪俾少啲咯。但系都有唔同嘅，即系有唔同嘅相处噶嘛。 而家咧，而家系中意咩类型？ 依家都中意一条线，但系起有少少波动咁样。我激亲佢咧，佢都会有情绪，但系佢唔会好大嗰啲嚟嘅，即系比较上系点样讲咧？即系可以系一粒一粒。 咁 即系冇理由，你嗌交咁耐，两个都好大声喝大家噶嘛，梗系有一个咧系点样 要收声， 要收声或者系讲道理啊，平静啲啊咁样。 嗯， 咁你就唔系讲道理嗰个啦。 我梗系唔系讲道理啦。 咁喺即系拍拖嘅时候，你会因为啲乜嘢嘢你会嬲另一半咧？你发现自己 可以好小事噶。 嗯。 我要睇下对佢嗰个占有欲大唔大咯。是啊，即系我，例如我之前有个男朋友，我对佢占有好大嘅，即系譬如可能佢 Instagram 嗰度 follow 咗好多女仔，我会唔中意咯。我点解你 follow 咁多女仔？咁女仔你识噶，定你唔识噶？即系吓，点解你要 follow 佢嘅？你识佢噶？靓啊嘛，靓，我唔中意咯。你 unfollow 你 unfollow 佢啦，我唔中意你 follow 咁多女仔咯。你拍紧拖噶，你唔系有我就够噶啦咩？ 咁佢 点？ 咁 佢点拆落去？ 咁啊，咁咪听我话咯。 你 真系银科咗好多女仔。 我想知你系咩星座嘅？ 巨蟹啊！ 巨蟹， 好嘢嚟噶。 个个星座都话自己好嘢嚟啦。 女神大揭秘。 我有啲期待啦，究竟阿 Kate 会系攞一个咩自己嘅秘密出嚟同我哋分享咧？ 嗯， 系啦。 我呢个都未讲过嘅， 系 就系咧，我咧食日本嘢嘅时候咧，如果食枝豆嘅话咧，我好中意食枝豆个过程，因为咧我可以咬佢啲嗰啲咩入边嗰啲豆啦，然之后咧我好中意掉个落啲个过程咯， 即系粒豆掉咯， 就将个皮掉 皮啊， 哦，即 系 啜完粒， 啜完之后就掉咯，好大力，我好中意嗰种感觉。 但系净系枝豆啫， 系 花生咧，即系例如 好痛快嘅，即系下啦咁样， 即系花生壳做唔到， 即系俾我感觉好似掉晒啲唔开心嘅嘢出嚟咁样嘅。 嗯，食其他嘢唔得嘅， 唔得嘅， 即系选完鸡翼之后个鸡骨， 得唔得？ 花生咧？ 唔得，俾唔到我呢个感觉。 咁你使唔 使枝豆先俾到？ 使唔使配啤酒咧？ 唔使噶， 即系唔使锯一锯嘅。 唔需要。 真 系话 叔 嗰 啲人， 黐线，掉叔， 埋你加支牙签撩撩牙签咁样， 个剂 啊！今日所有不快都已经掉晒出啦，哇咁。 你冇发现自己几时开始系有呢个咁样样嘅嗜好啊？ 前排多咗食日本嘢，之后我就慢慢，我慢慢中意咗呢种感觉，好开心。 你嗰期系咪有啲好唔开心嘅嘢发生？ 系嘅， 所以剪咗头发 系嘛？ 佢啤住我， 你知佢只眼已经大噶啦，再擘大啲啤住你，哇！不得了啊！呢、這、一个，但系呢个方法出现之前，你用咩方法咧？咁 之前都冇乜唔开心啊。 咁会唔会知豆令到你唔开心？ 你有冇发现？ 知豆系令我释怀啊！ 咁如果男仔要约你去食饭，咁有冇话同你食啲乜嘢就最好噶啦？ 其实约自己心仪嘅男仔出去约会，无论食啲乜嘢都会开心，因为望住佢已经好够。 多咗啦，多咗啦， 咁好有盼望咁咧，望住天花板， 多咗，多咗，呢度唔系舞台剧，我哋当喺度黑盒咁做。 佢啱啱嗰段直情系咧一个舞台剧嘅 ending 嚟嘅，生命当中只要能够揾到你喜欢嘅男人， 自己煮嘢食多唔多噶？ 唔多， 唔叻嘅， 唔叻，但系试过跟食谱煮 ，OK 喎。 OK 喎、啊，煮咩咧？ 煮韩式豆腐锅，豆腐煲 系。 之前睇嗰套韩剧之后，哇，好似几正，都自己整。 加咗啲咩落去啊？即系又泡菜， 泡菜，跟住先牛肉搅碎，跟住买啲蚬煲一齐煲汤，即系买啲豆腐，咁样咯。 即系打边炉咁啊，抌晒落去。 唔系嘅，有步骤噶，先后次序都唔同噶，煲汤。 咪打边炉都系噶，豆腐要耐啲滚耐啲咪摆先，肥牛好快熟摆最尾。 咁但系点解你觉得自己煮嘢食唔得咧？ 因为好少煮咯，即系每样嘢你摆几多个钟头落去，你就变专家嘛。 你觉得自己花最多时间喺边啲范畴度？ 最近就玩瑜伽咯。 系朋友介绍你开始玩啦，定系突然之间觉得呢样嘢应该几开心，跟住就开始玩。 有个 friend 觉得我几适合， 佢咁冇说服力嘅啊 ！K 睇你骨骼精皮，应该好啱玩瑜伽喎、啊，咁样。 我觉得我啲筋好松 哦。 咁因为我之前跳唔系，我之前中学嘅时候，我有参加过啲跳舞比赛嗰啲，拉开筋，咁所以可能呢个可能系一个少少优势啦。咁佢觉得我适合。 咁系揾到开心嘅地方嘅玩瑜伽。 我系好比较大胆定鲁莽咧，即系我未接触过瑜伽嘅，但系咧我咧就可以咧去买一个考瑜伽老师嗰个牌、那个 course 咯。咁、个牌咧就系200个钟嘅，咁你上晒咧，包括系你要读有啲哲学历史啊，跟住啲 posture 嗰啲啦，即 系 好多嘢读嘅，咁200个钟，跟住咧我就上佢两堂先，咁啊好辛苦。好辛苦，哇！只手痛到啊，跟住又热又痛啊啲关节，跟住又攰啦，跟住一连续上两堂喎。 咁佢做啲咩咁辛苦咧？就系、是、不断拉嗰啲筋啊， 唔系噶， 不断听佢讲历史出嚟。 我都以为系拉筋，原来唔系啊，系嗰啲动作咧系。是你的柔軟度再加你的力量的嘛。咁、你簡單你做一個 downward facing dog 咁樣好簡單，但我都做到好辛苦，隻手好痛，我用錯咗力可能。 我得閒都食下 hot dog 嘅。 OK， 我哋入返正題啦大家。 我都鍾意聽 MC hot dog 嘅。咁跟住好啦，上完兩堂之後嘩好辛苦，我都係算啦，我唔讀啦咁。但我畀咗錢喎。 你跟住你真係冇 嘅。我真係冇讀喎。我答跟住之后就放低咗先嘅。咁跟住放低咗两年定一年之后再读返。 个原因系 上年读返嘅。 係。 咁呢个原因系上年个事好差。 你讲即係冇job做啦。 所以就 不如搵啲學校啦咁样。 唔系冇 job 做啊。系多咗啲时间啫。 好相對嘅呢啲嘢， 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嘅合理嘅，make sense make sense。 咁我就有時間啊，不如咁即係有時間啊，不如學下嘢啦，唔好嘥啊嘛。咁就 pick up 翻啦，咁一讀愛上咗啦。 但系冇出现翻嗰啲状况咩？ 冇啦，因为嗰时开头我系读咗佢哋嘅哲学理论先嘅， 咁、 那个文化啦， 个哲学系 喺边度咧？个位 哲学喺边度？哲学包含好多嘢，即系啦。 唔系问你哲学系乜嘢啊？问你儒家嘅哲学喺边度？ 你唔好谂住带我哋游花园。 佢有好多派别咯， 系 系咯，就认识唔同派别咯，跟住历史咯，跟住啊，哇！你问我书、啊， 好痛苦啊！即刻拗晒头啊！ 心理龙爪手。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阿 K 玩嘅， 啊， 咁啊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咁样样嘅， 嗯， 假如你坐嘅船要沉啦， 嗯， 你跌咗落水里面， 嗯， 呢、這个时候你身边有条鱼喺度喐下喐下围住你游咁样样， 嗯， 你认为系咩鱼嚟嘅咧 ？A， 好可爱嘅河豚， 河豚， 河豚 有毒嘅、哦， 咩样啊？ 即系好似鸡泡鱼啊， 系 即会鼓起。 泡腮啊， 系咪都唔叫系唔知系咪腮？总之会变大自己咯。 系啊，跟好多针喺度咁样嘅，但佢好可爱嘅，可爱嘅河豚， 好味添。 嗯， 鸡泡鱼干 食刺身sashimi。 嗯 ，B 凶猛嘅鲨鱼。 嗯 ，C 友善嘅海豚。 嗯， 同埋 D 路过嘅章鱼。你脑里边即刻会出现觉得系边一种嘅生物？ 路过章鱼 系有冇特别嘅原因嘅？ 我觉得好似对我冇乜。冇乜帮助，杀伤力咁样路过啫，咁样嗰啲。 章鱼城咧，如果系， 佢、okay. 完全唔知道，可以点样应你啊？呢下你抛到佢啊！ 多谢你得到零嘅回应。 好，你系拣路过章鱼城。好啦，阿一你系拣咩？ 我拣 C 啊 ，C 鲨鱼啊， 系啊， 吓， 唔系 C 系海豚 啊， 友善嘅海豚， 系啊， 系，我系拣 B 嘅，凶猛嘅鲨鱼嘅， 嗯， 系啦。咁究竟呢几样嘢反映紧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想从。 听佢 Perse 嘅呢一首《无穷》啊，先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红喺一个教育论坛致辞话，国家安全教育同国歌教育会系宪法同基本法教育嘅重中之重。在学校开展相关教育本来就是应有之责，教育界在新法例下更有责任做好正确指导学生的工作。他说必须帮助学生从小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和守法意识，学校要提醒学生必须遵守有关法例，正如遵守学校的校规一样。杨润雄说，教育局正是寻求相关政策局和不同范畴专家的意见，并且会同教育界磋商同考虑实际情况，以尽快就学校管理同学习活动各方面提供更详细指引以及多元化措施支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咁就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有意外，龙尾世界花园。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龙翔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松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头交通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近泽安村；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嘅支路，而家车多，龙尾翠屏南村。之后提翻大家咧，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都会暂停使用。新巴九号线嘅石澳总站系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Kate，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咧？ 好老静，即系比较静经咯，俾我感觉静经咯。 我是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揀那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天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 Kate 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e 吴希怡。 是啦，咁啊，佢系一个非常之过瘾嘅嘉宾啦。 过瘾 喺啱啱嘅半个钟度，大家都充分感受到佢嘅过瘾啦。系啦，咁我而家同佢玩紧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啦。 就是假設而家你坐緊嘅船要沉咯，你跌咗落水，呢、這個時候你身邊咧有條魚喺度遊緊，你直覺覺得啊會係咩嘅魚類生物呢 ？A 咧就係、是、可愛嘅河豚 ，B 就係兇猛嘅鯊魚 ，C 就係好友善嘅海豚，同埋 D 路過嘅章魚。咁啊，究竟係反映緊啲咩咧？我哋逐樣逐樣講啦。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呢个题目是测试你的表白运。揀出 A, 可爱的河豚的朋友代表你表白的时候无论付出多少都好啦对方都是很难被你感动。你越是靠近他他就越是想避开。那究竟今日好像波成这样揀出 boy, 凶猛的鲨鱼好像阿一这样揀出 C, 友善的海豚又或者好像阿 Kate 这样揀出 Dog,路过的章鱼又代表你的表白运是怎样呢 心理龙爪手 其实这个心理测验是测试你告白的运程是如何的、即假如你想跟你喜欢的人告白成功率有多高呢、的状况是怎样呢、一揀的 C 这个友善的海豚呢就是说你有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即是你控制不到对方所以冇办法保证你表白系会成功。 我通常都系俾人表白，学咗佢啲嘢，即系忽然好有自信咁冲嚟。系我通常都系俾人表白。 系咩话咁啊？ 好啦，咁啊，至于我拣嘅 B 凶猛嘅鲨鱼咧，就系讲紧咧，通常我即系表白嘅时候咧，都系有一定嘅把握，先至会出手嘅。咁所以通常如果我一表白，多数都 OK 嘅， 都中噶。 系啦，咁我都系好保守呢样嘢系，系啦，即系呢个都啱嘅。咁但系去到阿 K 啦，路过去章鱼城啦，究竟系代表咩咧？就话拣呢个选择嘅人咧，通常咧系会经历一啲意外同埋反转啊。你睇得到，但系你系唔会成功到嘅。 嗯， 你过去有冇试过同男仔去表白咁样样？ 有嗰阵咧就系咧我咧。佢係大我兩年嘅師兄嚟嘅，咁有一次咧係一啲級嘅活動，點知咩活動啦？咁啊 學校嗰啲 club， 學校唔係嗰啲 club， 大家 係 唔好 get 錯咗， 喺中環嗰啲 club， 喺中學嘅時候中環嗰啲 club 咁樣， 大家唔好 get 錯咗。 Ladies night 通常呢啲通常最多俾盡你都係 chess club， 大家都係攞去捉下棋嘅啫。咁所以阿 K 就會開始隻手又擺後邊喺度睇人哋捉棋， 誒 將軍喎。 学会嗰啲啦，类似咁咧，咁咧我就离远见到有个男仔，好靓仔啊，又系我个社嘅， 系， 跟住系一见钟情。 我想知系 外形上 系啦，系点样嘅咧？ 笑得好 sweet， 好得意。 总之就靓仔， 总之就系靓仔啦，而且又酒窝啦、阳光啦、打波啦，但系佢又冇黑嗰啲嚟嘅。咁啊，离远见到，哇，好靓仔。嗰阵时想识佢噶啦， 系， 但系点识咧？我打听到系好似系唔知边譬如可能系 Phi C 嘅咁样，咁我系嗰阵时系 Form Three 度啦，咁咧咁我当中我同佢咧系有个 common friend 我识嘅，哇好彩佢啊，我都唔知点样楞到佢， 有线人啦可以， 系啊有线， 男定女啊中间嗰个。 女仔嚟嘅， 系 佢嗰班嘅，但系识我嘅，咁啊好做啦。 有个熟人有条针喺隔篱抽样， 跟住就啊，不如谂下，哦，想同佢表白啊咁样咧。跟住咧就小息，就约嗰个善人，叫佢去某一个地方，一个走廊咁样啦，第几格咁样。 系 嗰时系仲兴 MSN 嘅。 嗯。 咁咧，我就叫嗰个事人叫佢去嗰度啦，咁我就去嗰度。咁啊，小息嘅时候，哇，一打钟，哇，好紧张，我心跳得好快啊。 嗯。 嗰时我同班有个女仔咧，知道我要表白啦，跟住喺个厕所度等我啦。 系，等你好消息咁。 系啊，等好消息。 点解要喺厕所等呢？ 因为通常都喺厕所噶嘛，你小息就去厕所嘛，咁喺厕所度倾下偈咁样。 我即系你倾喺厕所倾偈。 我成日明啲女仔，尤其是中学嗰啲女学生， 好中意 喺厕所做乜嘢咧？阴阴湿湿咁企个机喺门口倾偈， 因为想杀晒啲男仔。 系啊。 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啊去啦，冇时间啦，就嚟上堂啦咁样。咁我就去啦。咁我就好似同佢讲。佢讲话，我好中意你啊！可唔可以俾你嘅 MSN 我啊？ 哇！跟住之後， 你好似翻返去嗰陣時。 佢咧就系望住操场咁样啦，咁我就企嗰度，咁佢咁望住我，我俾你电话，我俾我嘅电话你啊。 本身件事个 drama 好好 嘅，我知啦。 麻烦你背翻个对白， 错咗个对白，突然间抽离咗， 系啊， 入到噶啦，我哋， 我真系入到。 点知佢话 错对白喎？ 你俾我电话，跟住 好，你一次，好，三二一，系啦，喺操场嗰度。 系啦，跟住佢咧就咁样望住我，同我讲：不如我俾我电话你啦。咁样，我心入边小鹿乱撞，我估唔到佢会咁讲，因为我谂住八成佢会拒绝嘅。 嗯，点解咧？ 喂，我未试过嘛，同埋自己冇乜信心嘅嗰时候。 嗯，咁你点解嗰下你其实你应该出唔到声咧？突然 开心到而家， 系啊。 跟住我好开心啦，跟住我系估唔到佢呢个答案，跟住好啊好好咁， 跟住就俾咗个电话佢，佢就入咗去啦咁。 系啦，跟住攞咗佢电话， 嗯， 跟住之后咧，我就拜拜啦咁样，即系即刻冲去厕所嗰度咧，即刻捉咗个 friend 嘅手，系咁啊，攞咗佢电话咁咯，好兴奋。 哦，咁故仔后边系 啦，攞咗电话之后啦。 攞咗电话之后都有打俾佢倾电话，我觉得唔算一齐过，只不过可能倾多咗电话。 系 咁，有时佢又会送我翻屋企啊咁样。 哦，有冇星期六日即系唔系着住校服咁样出嚟见面冇嘅？ 冇。个原因系即争嗰个位系。 我原因我谂应该系大家都唔识拍拖。 嗯。 哦。就系觉得啲人系咪咧？因为嗰时都唔识，就知道。我喜欢他，我就跟他表白，因为是我第一个表白的男仔。 哦， 之后都没了， 之后都好像没这样的情况。 那你是不是一个一见钟情的人呢？ 我可以的，我上一个男朋友。 那即是个什么场合见到他，还有他大概外形是怎样令到你？ 都是笑得很 sweet 的，很可爱，有两个很大的酒窝。 即是换言之，有些不是一见钟情的。 是的， 即是 let's say 相处耐咗，然后个男仔，定系个男仔 keep 住 approach 你，然后终于俾佢追到咁样咧？ 唔系噶，开头咧，我有一个男朋友，开头系我对佢好反感，我觉得佢好烦嘢。然之后咧，佢小息嘅时候咧，又有啲低方啲女仔咧，就会走嚟我班房嗰度咧，就会去夹佢嘅。我心有咩好夹啊？ 你当年 都系咯， 你自己当年咪又做呢啲嘢？ 可能其他啲师姐都可以咁样谂， 系啦， 有佢冇咁中意啊， 唔系啦，又约佢走廊，又成咁样， 做咩啫？ 爹咁啊！ 女神实验。 咁啊，因为而家呢段时间都系疫症嘅阶段啦，大家都好渴望可能有得去第二度旅行咁啊。 嗯， 所以如果解封咗啦，你最想第一个地方去嘅会系边度呢？ 日本 食枝豆， 系食枝豆。 日本边度咧？有冇啊？中意去 日本啊？除咗东京，我中意亲近大自然嘅。 O、okay? K， 我唔中意啲好点讲咧？ 城市化， 我唔中意，香港已经系啦嘛。咁我就想去啲唔係香港唔係咁城市化嘅地方。咁日本嘅天然資源係好靚嘅，係嚇，所以我就會一定會想去日本先咯。 嗯， 香港嘅大自然有冇親近下？ 有嘅，前不去咗南丫島。 嗯， 冇啦， 冇噶啦， 仲想點啊？ 仲想點啊？ 佢個語氣仲想點？搭個停船去咗離島啦。 咦， 啱啱过马路隔篱有棵草 啊， 望咗佢两秒噶啦， 系啊，咪亲近咗咯，仲想点啊？ 系咯，啱啱喺楼下联合道公园兜咗个圈噶啦， 亲近咗啦，仲想点啊？搭飞机啊？ 系啦，香港有冇去行下山嗰啲就冇嘅，即系 少啲， 系因为咩咧？行山唔系太好，好攰，因为 冇呢个机遇。我身边 好中意佢答问题嘅方式， 冇呢个机遇，冇呢个动力系咪？应该话， 冇人约啊嘛。 吓，身边啲朋友又都唔系点讲咧，唔好好咯。同埋我唔系好中意好热、好热、好晒嗰啲地方。 咁你去外地亲近嘅大自然系瞓喺草皮咁样， 室内嘅。 我比较中意凉凉地咁样咯。 哦， 即系冬天都冇问题嘅，但夏天就 辛苦啲。 即系山岳 music 咁样喺草皮度跳舞咁样， 就唔好啦。 就唔好啦。 Okay. 滑雪都 OK。 哦、滑雪 OK。 冬天浸温泉一流。 有啲马骝一齐浸啊！ 乜嘢啊？ 好似刘德华咁样。 你可唔可以唔好破坏咗我嗰个幻想咧？ 低级嘅极致系同啲小动物一齐浸温泉， 同啲鹿啊嘛，系咪？ 有啲马骝一齐浸，好型喎！嗰啲件事， 好有画面喎、 啊。系啊， 如果你拍张相，呢张相 最 多 就系刘德华，跟住嗰就系我啦。 系啦、 啊，几型啊！呢件事，我仲饮住绿茶添。樽装嘅，但系 系啦，唔系嗰啲抹茶， 系啦， 唔系嗰边嗰啲宇治抹茶。咁啊，日本譬如你话你好想亲近大自然，咁有冇边个地方系你首选咧？咁 之前咧比较深刻嘅咧就去咗鹿儿岛啊， 嗯， 鹿儿岛浸温泉，跟住又去行山。 但系呢个山你又有机遇行啊？呢、這个 系啊，啲因为咧，你点都要安排下活动俾自己，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好嘥噶嘛。隔篱有座山，不如行山啊，唔好嘥咗嗰一日啊嘛。我未行过日本啲山咁啊。 香港啲 你都未行过啦。 行有啲行过嘅，唔同噶嘛。 大屿山啊， 尊者山。尊者召你啊，喂，你准备定啊？好似小学鸡咁样，咁追住佢， 爬嚟山啊，爬嚟山啊，咁啊，马鞍山啊，咁啊， 咁同你讲嘢啦，都唔明白我嘅， 恭喜诗人。 嚟到訪問最後，我哋咧準備咗禮物送俾阿 Kate 嘅，係啊，你開呢個題目就係 唔使冇噶， 喂，俾啲 feedback 俾你哋啊嘛， 啱， 喂，用心良苦啊， 啱， 我配合你哋一次，好你講，係開多次個聽， 有禮物， 冇，你明唔明？你啱啱個冇係咁樣冇感情，冇，咁我先 係啊，有噶細啲啫嘛，又大又話我假，細又話我冇感情啊，真係好難服侍啊！而家啲男人啦、 啊，個冇係可以針刺多隻冇，好似已經，你哋兩個冇，有次我啱啱開始話啊，你幾過癮喎、 啊，一樣啊，佢嗰個感覺係， 下次啲人問你嘅節目係點啊？几好啊！好啦，快啲落去。 系今次咧，我个题目咧就系中意雪宝的人。 哦，唔系中意雪宝的人，你系雪宝先。如果我买， 我 哦你系中意雪宝的人，因为嗰个主题中意雪宝的人，我会买咗 Elsa 咯。 系，但系雪宝就系雪宝啦， 就系买雪宝啦， 系 啦，两嘢嚟噶。 系，但系你系中意雪宝嘛？ 冇错， 个原因系 我觉得佢好似我。因为佢一个好正能量嘅一个精灵嚟，同埋佢，我觉得佢啲牙齿好似我， 冇， 因为 终于揾到位， 多谢你嘅回应。 跟住咧，啲牙齿好似你， 嗯， 斗，而家斗交气啊！而家我哋玩， 喂，个牙齿似你个位系在于。 在于我个、啊、其实唔系嘅，只不过我觉得佢好得意啫。 O K， 只不过夹硬揾一啲相似嘅地方。 嗯， 等下睇下有啲共通点。 Yeah， 联系咗我哋嘛 ？Yeah， 有冇联系咗之后有冇啲咩得着？ 得着就系我好中意佢啊！ 你储开啲咩啊？雪宝啲嘢。 我有一个好有纪念价值嘅公仔，就系、是、我毕业嘅时候咧，咁咧我个公仔就系个雪宝。 嗯。 完咗啦！ 完啦！ 哦，哇！哇 ！Amazing！Amazing story！ 我未试过夹公仔夹成功嘅。 哦。 咁我第一次夹公仔夹成功咧，就系咧夹咗个雪宝啦。 哦。咁你毕业嗰日边个送俾你啊？嗰只雪宝系？ 男朋友。 嗯，所以好有纪念价值啊！嗰只。 都系啊，因为唔系好多地方有啊，佢只 系啊，真系好难 揾啊， 好难揾啊， 系揾咗好耐，同埋咧佢系。 特登找人做出来。 好好以后一边个答得不好呢 就冇。由阿 Kate 开展了这个传统以后的嘉宾我们都会用。跟住嘉宾问做咩咁嘅反应冇阿 Kate 教。 我先话我答。 好你嗰份咩礼物 好难揾啦呢一个。难揾啦。 系咪又卖公仔啊 哦系啊真系。因为呢个只能够揾到呢一个。但是呢因为原来呢佢有两个款式我都有一个。 可以有两个款式㗎。 因为呢有一个呢就好正路啲嘅样嘅。有一个呢就唔係好正路嘅样嘅。 嗯。 係啦。咁我觉得正路咁可能容易啲搵到。我买一个个样比较骑呢啲嘅雪宝。 就是你个样嚟 嘅。好似我咁嘅样啊。係啦。佢係趴咗喺度啦然之后隻眼呢有啲斗鸡咁样嘅。 喔、 哦。因为另外一隻呢就好正经好似 poster 咁坐喺度望住嗰隻。咁、哦、但呢一个呢佢趴到好似滑緊雪叫个肚向下然后有啲斗鸡眼咁。系啦，咁我所以我就揾到呢一个啦，因为喺我行运咗成个信和咧，我就揾到呢一个系雪宝嘅嘢啫。 系啦，我由于见到好多雪宝嘅嘢咧，系都系软淋淋嘅， 所以揾只硬嘅。 我揾咗只硬， 系咩咧？ 我系估唔到咧 ，LEGO。 哦， 哇， 但好唔 系，其实好唔似雪 宝， 但我觉得佢真系好搞笑。 如果你话自己好似雪宝就， 但我觉得佢啲啦，但比较少 眼睛。眼睛可以再鬥雞啲， 可以再 tune 啲咯， 再 tune。 系啦，佢呢个就系砌出嚟 嘅 LEGO 咯， 系啊， 六岁以上应该都啱你玩噶， 好好啊， 可以串佢咁样呢个， 系咪？ 六岁以上应该啱你嘅， 冇咁嘅意思，我就系觉得好似好多都系毛公仔，跟住见到呢、這个，咦呢、這个 figure 咯，我形容为，其实佢系 LEGO 嚟嘅， 系用积木砌嘅呢个雪宝， 几得意嘅， 多谢。 好啦，两个雪宝。你真的要揀，觉得哪个送那份你会喜欢多一点呢就好像两个男仔追你每人送一份雪宝的东西给你了。 我揀 LEGO。 吓、啊、我以为你赢喎、 啊。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有啦屋企。 吓、啊、你有这只啦 我有很多雪宝公仔的嘛。 没事啦。哇、wow。 但 LEGO 没 有啊。我就觉得 LEGO 很特别啦。 总之我手滑一个给你你屋企肯定没有。 但你这个雪宝形态我没有的。 得噶啦，其实唔使兜啊，其实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呢两份都送俾你嘅， 多谢。 系啦，咁咪拣咗阿一嗰个啦。 嗯， 好啊，拣得几好。 好啊， 拣得几 好，悔恨啊！ 系啊，好，拣得几好啊，唔错啊，应该系咁，应该啦，冇理由拣我呢个系咪先？ 真系好小气。 好啦、啊，今日再次多谢阿 K 上嚟啦，谢谢你， 多谢你邀请 ，thank you， 拜拜。 现在已经不太敢相信宇宙上有善良的引力从前那个天真的小孩转眼已不再期待我确定没有所谓的王子和你相依为命的故事祝我和自己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我和自己会不会我就是我的王子说不骗人的童话故事我还继续在犯同样很愚蠢的错误怀疑幸福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的 You're okay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穿上同样的礼服期待获得同样的礼物希望我们不再是孤独在黑夜里迷途的小路关注我不等于你爱我森林会有更多的灾祸我们继续在做同样很愚蠢的选择骑上跑鹅之间的相同心有伤痛无可救药的是权力的操控即使隐隐作痛还是大步大步走着 We'll find a way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限坐八人，只可以坐满座位数目六成，酒吧和酒馆每台不得有多于四人。在沙田江贝街附近，大部分餐厅有按照指示一台不超过八人，食客进入之前要量体温，餐厅外有不少市民等买外卖。有市民表示，虽然担心隐形传播者，但无可避免要出外吃饭，因此会选择外卖或拒绝搭台。又说限坐八人的措施不足够，有餐厅在顾客多的情况之下仍然会安排座位，认为规管有困难。也有市民表示，疫情严重会减少外出用膳，甚至不外出。他又说出外吃饭前会洗手，只有进食的时候才不戴口罩。有餐厅负责人说，近期有食肆爆发疫情，会多加清洁，限坐八人一台，并且推出外卖优惠。他又说由前日中午起，客人少了两成，每日生意额下跌三至四成，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消息指出，本港新增至少二十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科大确认一名研究助理确诊。科大表示，该名职员并非居于校园内，亦都冇任何病征。由于佢嘅邻舍出现确诊个案，因而接受检测，校方已经进行清洁，并且要求同佢有紧密接触嘅实验室同事在家工作。而一名驻守深圳湾管制站的27岁男处理高级入境事务助理员，昨晚接获通知初步确诊。入境处话，他主要负责为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最近一次执行职务是本星期三，随后两日休假。他在星期四朝早前往政府诊所求医，星期五朝早提交测试样本，至深夜获通知初步确诊，随即在凌晨由救护车送院治疗。该名人员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探测体温正常和遵守其他防疫措施，正调查他感染原因和有没有密切接触人员。民主派一连两日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在石硖尾其中一个服务站有市民排队。负责统筹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社交网站表示，投票开始两小时，近34,000人已经投票。主办单位在全港设置了大约250个服务站，服务站由中午12点开始至晚上9点结束。戴耀廷早前表示，昨日警方搜查香港民意研 究所之后，决定公布初选投票结果后，立即销毁所有透过投票系统收集的个人资料，希望市民放心。戴耀廷表示，警方昨日在电脑抄走一些资料，但相关电脑与初选的电脑系统无关，强调行动不影响初选。初选原定朝早九点开始，戴耀廷解释，警方上门之后需要重设系统加密时和二维码等，令到投票迟了。美国在当地星期五新增超过69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三日破单日纪录，其中九个州份包括阿拉斯加、乔治亚、路易斯安那、犹他和威斯康星州等，单日确诊宗数都创新高。佛罗里达州的疫情仍然严峻，当地迪士尼乐园维持重开计划，外界忧虑影响抗疫。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在龙翔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接近松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隧道后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一带咧，交通系繁忙，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的慢线都仍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在抗疫的期间，家长们除了要留意屋企人的身体健康之外，都要适时为自己减下压价。不妨可以试下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轻松的活动，千祈不要用酒精或者药物来舒缓负面的情绪和睡眠问题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最中意边个长辈？ 我最中意嘅长辈就系我婆婆啦。咁咧，我觉得有唔多唔少都系去发掘我嘅音乐细胞添。 我觉得我同我爹哋系最 friend， 因为有时佢会同我落楼下打波。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轻弹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我是夏妙贤。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哎呦，杰棠，做乜把声咁 sad 啊？ 思芬，我情伤啊！ 你非人都伤，不过呢啲雾水情缘嚟嘅啫。 咩雾水情缘啊？我认真噶。 喂，真心雾水咋啩？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会讲雾水情缘啊。 我系认真噶。 你都系算罢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嘅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和进行病毒测试。这场仗我们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天阴 天晴 天热 天冷， 天气好，农作物自然好。农夫要睇天做人， 咁做人呢？ 电视节目《有种人生》，今集天气不似预期，睇下一位中环人点解会跳入新界全职耕田。 喺佢眼中，香港近期天气变差，佢打算留抑或走？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年以 Moving Forward 为主题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 其中年度优秀制作由以下剧目夺得，排名不分先后：五月三十五日 《四川好人》、 《如梦之梦》、 《米线女战士》、 《假凤虚恋》、 《寻常心》、 《亲亲丽男》。 公众亦都可以登入第二十九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别专页，浏览更多的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播一部时间先啊，仲有五秒钟就去到。 仲有两秒一秒，而家是下午的三点四十二分啊。 好啦，天气。 室外气温啊。 好热啊。 好热啊，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 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是啦，咁大家如果想我哋搵啲咩嘅女嘉宾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嘅。咁我哋就会帮大家试下去安排嘅。 係。 咁当然我知好多人都仲系讲緊 Kitty 嘅。咁但係太可惜啦，因为 Kitty 有个地下版嘅故事亂讲大赛喺我哋手上面。 係呀。 所以呢排我哋唔系咁方便。 同埋我哋。 嗰时候太大胆啦。好大胆。 大家 feel 到一次比一次大胆。 係。一次我都觉得估唔到 Kitty 制。 係。 好大胆 啊。 同埋我返到自己听返有啲唔好意思，所以都系唔好出啦。 同埋要拉拢佢嘅，一日未做访问，一日都可能会行开 录 音。 系， 你一做完访问之后咧， 不了 不了， 后援会 不了，冇价值冇意义啊！ 边个话后援会不了噶？咁样好啦，咁大家可以继续话俾你知有啲咩嘅女嘉宾想我哋去访问啦，咁 帮你认识下佢啦。 系代理我去认识佢， 几好啊！呢、這个 几好，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這個、啊！好啊，睇下咩推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要保养好自己嘅皮肤。作为一个男人呢，当然最紧要就係自己嘅内涵啦。无论係你知性上嘅内涵又好，又或者你户口入面嘅内涵呢，都係非常之紧要㗎。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就可以试下追求啲咩呢，就係追求你嘅外表啦。嗱，你见到如果你有玩交友 apps 嘅话呢，都会见到好多女孩子都会 sell 人做美容啊， sell 人做护肤啊，就证明啊，对于女孩子嚟讲，有一个好嘅皮肤系几咁紧要嘅。咁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去保养自己嘅皮肤呢？嗱，例如最简单嘅，可能每日就系用清水去洗面啦。咁啊，劲啲嘅，有啲人有要求咧，就会开始用一啲洗面奶啊、洗面膏啊，甚至乎剃完须之后咧，用须后水嘅。再高级啲，有啲咩紧肤水啊、油肤水啊，同埋爽肤水嘅，甚至乎可以敷面膜。嗱，对于一个人嚟讲咧，皮肤真系好紧要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咁多位男士啊。有时间又或者户口有啲内涵嘅话呢，都不妨去试下保养好自己嘅皮肤。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无啦啦保养自己嘅皮肤， 你开波讲话最紧要个样啊！呢啲生成嘅， 好丑命生成。 系 你估个个林子维咩？ 唔系 个个都系忧国性咋？ 你谂下林子维无论荷包定系， 无论系内涵知性同埋样， 都 冇得输啊！完啦，我哋呢个节目， 点解佢要嚟港台嗰度同我哋争饭？ 我提讲呢个节目完啦，冇啦，林子维一个落嚟做得噶啦， 系啊， 所以佢唔可以做呢个节目啊。因为女嘉宾唔使揀喎。 唔係啦，啲女嘉宾主动。 啊、要揀咩？你两个冇、 哎、 玩啊。 搞唔掂啊。 唔係搞唔掂啊，係揀唔掂啊。即係次次女嘉宾都好客气㗎。 系。 真係要揀啊。 系 啊。我究竟前世做咗啲咩阴质事？点解我要揀啊？唉，冇啦，即係如果。所以凌公子唔係开呢啲节目㗎。佢啲生活進行式啊，系啊，幾有 feel 啊， 系 chill yeah，Netflix and chill 系咪？我哋呢啲系， 呢啲系咩啊？我谂唔到个类比， 系我都谂唔到类比，谂唔到啦，算啦， 谂唔到。 好啦，咁跟住之后，哎呀，唔讲啦，俾你讲到冇咩 feel 添。 继续讲保养，我好想谂， 唔系因为真系好废。你讲起阿玲咁靓仔，我再谂起自己点解无啦啦去保养皮肤，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废， 又嘥钱又嘥时间。 咁啊，话说咧，其实不嬲屋企都有一堆嘅嗰啲洗面奶 啊， 我有支通拿，即系嗰啲叫咩？唔系地通拿，我都想要地通拿，系通拿 啫。通拿跌咗落地，地通拿。 我嗰啲系通拿嚟嘅，即系嗰啲紧肤水啊。 系 呢个几悲哀，人哋系劳力士，我哋系劳力啫。 人哋通拿， 我系通拿。好啦，咁我有支通拿喺屋企啦。 系 咁读噶嘛，通拿。是英文啲 ,tone 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呢，咁话说系咩呢？因为之前我会用黑头贴嘅，因为啲粉刺啊黑头比较多啦。咁除咗阿一师嫂会得闲帮我钳下之外呢，因为佢好鍾意玩嗰个夹粉刺嘅。咁呢个我哋两个情趣嚟嘅。咁跟住之后呢，咁有时候自己会用黑头贴啦。咁但啲人话用黑头贴呢扯得多呢 就会 毛孔松晒㗎嘛，係咪先？咁跟住之后，咁你就用一啲紧肤水去收返细个毛孔啦。即係我买嘅时候嗰个阿姐 係咁样同 小姐啦，唔叫阿姐嘅 售货员 係咁样即同我讲啦。咁我买支通拿返去啦。买得起嘛，通拿。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呢， 你买几千到啊？你买嘅价位 几十蚊嗰啲㗎咋 ,Little Dinner 嗰啲啊，好平啊，即100蚊楼下嗰啲嚟 嘅。 咁跟住之后呢，咁就返到屋企摆咗喺度。摆咗喺度。 係。 你諗下嗰支嘢，我諗5秒左右咋。 即用唔到。 我用唔着，唔係用唔到，係我成日黐完黑头贴。黑头贴反而用得多，可能各一个月都会用一次。咁但係通常黐完呢就懒得攞嗰支通拿出嚟。咁然后呢就求其，因为其实你都要收返细毛孔㗎嘛。咁有啲人就话其实你用一啲冻水，即係即刻开一啲温 i water tap water， 咁其實都可以收翻細毛孔嘅， 即係就咁拍下塊面。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嗰支嘢， 但係支嘢都擺喺度，點解其實你都 唔係因為擺喺個櫃入邊，你唔即係喺屋企個廁所有個鏡，個鏡嗰塊鏡咧打開係個櫃嚟嘅，咁通常都唔會醒起入邊有支咁嘅嘢，就係早兩日執嘢嘅時候發現。咦，有支咁嘅嘢喺度喎， 因为你有八五啊嘛， 系啊， 八五 ml 啊， 系啊，好细支嘅， 好细支啫，都用 八五定二百啦，总之唔系大支噶啦，系啊，咁跟住之后 过期未啊？ 过期系啊，但照用，因为俾咗钱啊嘛，系咪先？穷人就系咁样噶啦，即系我哋呢啲又冇知性，又冇户口， 唉，穷人嘅思维， 又冇外 貌，所以块面点解咁差？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咁啱咧。即發現有呢支嘢咁啊，開始睇啊，究竟緊膚水啊、爽膚水啊同油膚水究竟係啲咩分別啦、 啊？ 咁、okay. 然後咧咁啱得咁巧睇完呢樣嘢，第二日之後咧就係、是、星期一嚟嘅。咁啊星期一咧喺港島區嘅中間咧，即港島銅鑼灣嗰度咧，發生咗一件大事。 係 Donkey 哦， 係啊，咁我就上咗去睇啦。跟住因為由高掃落嚟噶嘛，跟住見到最高嗰度係一啲化妝品啊，咁啊入去睇下，咦，原來即係你知日本好多人去買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買藥妝噶啦，咁你唔知好多佢哋相關嘅產品啦， 日常護理嗰啲 啊，咁又去睇啦，有啲叫 skin conditioner 啦、哦，有啲叫moisturizer 啦， 係啊， 咁 又 好啲咩？係啊，有好多唔同嘅 步驟噶嘛，因為其實佢牽涉到 係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然後嗰個分別又係啲咩咧？咁然後再細睇，咁有啲咧係用米水噶啦、 哦這個， 有啲就話有薰衣草噶啦，有啲又話唔知係用薏米噶啦，好多好多，你嗰度可能淨係個架上面有廿幾三十支俾你揀，跟住我先至睇嗰個即係嗰個超級市場啦，好似好流添，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啊， 百貨公司啊，你 就拎住部電話喺度睇啊，爽膚水、油膚水同緊膚水嘅分別啦，都系唔识到而家都， 佢侧边唔系都有写住嘅啦咩？已经 日文啊，唔系佢就写个名咯。 哦， 即系例如嗱，我乍眼问你紧肤水同爽肤水， 一个整紧佢，一个整松佢啦。 爽啊，唔系松肤水啊，爽肤、啊、 爽啲爽肺 系啦。咁、啊、我就喺度谂啊，有咩分别？即系你嗱、哦，你就算拎住两支，你都话吓系，我买咗紧肤水定爽肤水啊？ 吓、哦， 你明唔明啊？系、哦、啊，咁、okay、然后咁佢又开始，因为佢哋未必用翻我哋呢啲字眼噶嘛，即系我啱啱话佢有个叫 skin conditioner。 咁究竟 咁逆翻系啲咩咧 ？conditioner 平时系护发素咁样， 护发素系啦，护肤水咁样， 系 啦，系啦。咁你又睇到好多，咁你又开始睇啦。咁然后有啲人就话，其实即系究竟应该点用？即系例如系应该攞啲化妆棉湿咗嗰啲 嗰啲水 ，substant A 系啦，因为我都唔知系咩嚟噶， 系 物质 A 系啦。咁你湿咗之后，咁你搭落块面三分钟之后拎出嚟当面膜咁用又得。 哦， 咁有啲又话咧，其实摆喺只手上面拍下块面又得，即系好似你睇广告咪嗰啲咧， 邦邦 邦邦咁样。你听嗰啲佢弹下个皮肤，咚，不如听有冇听？ 听下有冇？好似打火机打。 你嗰个咧？你嗰个？ 好啊，试下。究竟我块面嘅声系咩咧？ 哦，好鞋啊！你 好鞋，好 似系啊！我啲声咧？我有多些少彈性，其實因為肉多嘅啫， 其實唔關你用嗰啲嘢， 其實唔關事嘅。 我諗我直接其實敷 mask 咧，冇搞咁多嘢咧。 敷 mask 我有聽過喎，係，因為咧嗱你我哋呢啲係一啲步驟人嚟噶嘛，係啊，即係你啲嘢一定要好細緻，係咪先？ 工科啲步驟， 工作人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咁敷 mask 首先你要洗咗塊面啦，跟住又話唔知要打咗啲咩落個底嗰度先至再敷咧就會好啲啦。咁又敷完之後咧，你又要唔知再揾啲咩去洗下塊面。如果唔係嘅話，你塊面就會好油，同埋經常地會好。 係咧咁快。 我有聽過呢個説法， 因為我用 mask 我試過嘅，即係女仔俾嗰啲 mask 咧，咁咧唔使我即係基本洗面敷上去，敷完之後剩翻啲咧就搽勻塊面，等佢自己吸收咁樣咯。 唔系噶，但有步骤嘅，即系你要搽完之后，你敷完嗰块嘢之后，你要搣走之后，你要再搽嘢，令到佢唔会过多噶、 哦。 我有听过呢个版本啦、 哦， 你知噶啦，即系屎波架餐多 啱。 跟住之后仲有啲咩 terms 啊？丑人咪多姿整咯，系咪啊？我哋咪系咯，你问下零公子有冇呢啲嘢？ 咩嚟噶？ 吓、啊，我出世就系咁噶咯。 系啊，天渊之别，唉。人禽之別啊，直頭 咁樣咯。 咁就有冇買到嘢 啊？冇啊，有啊，買咗一支，我都唔記得係緊膚定爽，應該係爽膚水嚟。 擺咗邊啊？ 擺咗喺擺翻喺個櫃，係啦。但我而家每晚都有滴兩滴，唔係滴兩滴，滴啲落個手心嗰度，然後拍下塊面咯。 係 咁樣咯。 嗰啲系肉嘅声嚟噶， 唔 系佢用完之后的效果， 系用完嘅效果，用完效果如果系咁嘅话，算啦，冇嘢啦，你都系揾翻阿凌子维代言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礼拜在揀歌的时候其实都有些纠结的，因为今天正正是 Eason 一个慈善音乐会的日子，今早六点钟那场就已经看了了，虽然只是短短几只歌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但是都已经过足人的了，无论是他现场的声音、唱的啦，还有那些画面所拍出来的风景是很靓很正的。咁啊，一阵间五点钟啊，晏昼又会有另一场啦。咁啊，大家自己留意揾嚟睇下啦。所以本身咧，我系想揾 Eason 嘅歌嘅。不过喺呢一刻要拣到一只，我发现我都唔知点样样好啊。所以我完全放弃咗呢个念头，唔拣陈奕迅嘅歌啦。咁仲有咩歌可以播呢？呢、這个系犀利啦！昨晚凌晨的时候发掘到这一只歌出来的，因为近排跟个朋友学着碟，间不中都会去他 studio 那里玩，这一排就玩着一些80年代的广东歌，所以就要发掘一下。想起以前做兴谈的时候，去到四点零钟开始眼瞓呢，就会半个钟直劈一堆快歌的。最简单你会想到啦，妹姐啊，哥哥啊，跟住仲有达明一派啊，草蜢啊，呢啲一定走唔甩噶啦，佢一定会有几只你一定识嘅快歌。之但系去到捽碟嘅层面咧，呢啲歌嘅结构系复杂少少嘅。坦白讲，我唔系好识啲咩乐理啊嗰啲咁，只不过系喺真系落手落脚做嘅时候，发现特别难。因为佢嗰个写歌嘅过程嘅设计咧，唔系 for 啲 DJ 咧打碟用嘅。咁所以咧，我先至揾我呢个朋友请教下，究竟可以点样玩到呢？咁琴晚咧，我哋发掘到一样嘢犀利啦！八十年代啊，九十年代有好多歌，无论系快定慢都好，都会咧间中出一啲特别嘅 remix 嘅，咩 club remix 啊，嗰啲特别 remix 啊，夜晚 remix， 即系个 remix 前面咧会加一啲好特别嘅名落去，总之就话俾你听呢只歌好特别噶啦咁。咁又揾到有一堆咧呢啲歌出嚟，然后就可以逐只逐只听。是的，听落去是有少少老土啊成，但是原来你有一抽咁样样嘅歌，然后你玩所谓怀旧嘅感觉呢，又好啱数㗎喎，即係骑嚟得嚟又有佢嘅味道。咁所以呢，今日揀嚟嘅呢一隻歌就係昨晚发掘到呢个宝藏之后，其中一隻我同我朋友都非常之喜欢，學头先我哋嘅嘉宾 Kate 讲啊，非常之过瘾嘅一首歌，就係属于柏安妮嘅歌，歌名叫做尖东括弧Remix。 正啦、啊，呢啲歌几有 feel 啊， 好过瘾嘅。 系啊，不过而家嬲啊， 点解？ 念唔念到阿弥陀佛？ 咩念唔念到阿弥？ 佢话四隻字上由心生。 佢成日都啊冲住我哋而嚟啊 吓， 哎又似你啊， 算听下个礼拜嘉宾系边个？ 成为香薰治疗师的你会用什么味道来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檀木，因为他整个人的感觉呢很有一种平稳的感觉，很 grounding 的样，很踏实的感觉。我是 Bella Poon 潘玲玲，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Bella Poon 潘玲玲 话我好似檀木嘅感觉，踏实，梗系踏实啦，180磅喎， 咁稳重你个人， 好难唔踏实啫， 你啲皮肤嘅声就知啊。 Bella 即将成为香薰治疗师嘅你，会用咩味道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薰衣草嚟形容，感觉都系好祥和啦，好祥和，同埋咧佢同薰衣草一样啊，系咁多种精油入边咧系偏温和噶。我是 Bella Poon 潘玲玲，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了，记得下星期听啦，同埋记住我们是会 mom post 的。 拜拜 拜拜。